阿弥陀佛。请翻开课本的27页，还有讲义18的第1页。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损减值的众生，那么损减值的众生呢，我们在解释它为什么没有道理，那是非理这一科。那么是非理里头呢，分成3科，我们现在讲的是第1科破斥，破斥它的道理。破斥里头呢，又分成3科，第1科是标过，我们讲过了；第2科欲成，也讲了。那么第3科是举类，那么现在正在讲举类，举类里头又分成3科，第1科是迭比说，我们现在正讲到这个迭比说。那么这个迭比说呢，我们用毗荀记的解释呢，它刚好解释到三无性的道理。那么解释三无性呢，我们就先解释三自性。所以上一次讲课呢，后面就讲到解释这个三自性的道理。就是讲义18，三自性的道理。那么上次讲解三自性呢，三自性就是遍计所知相、跟依他起相，还有缘成实相。那么上一次在讲解这个遍计所知相，云何诸法遍计所知相？什么是遍计所知相呢？为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，乃至威令随起言说。那么上一次讲解的时候呢，把这个名假安立解释完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就讲解这个自性差别。什么是自性差别呢？每一法的体性呢，我们称为自体。那么这个法体所显示的相状呢，我们称为自相。那么这个法的性质呢，我们称它自性。可以这样安立。那么还可以从法的作用呢，来安立它的作用，安立其用。那么在《法华经》方便品里头说呢，为佛与佛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所谓诸法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作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如是本末究竟等。他从9个方面来说。所以，如果只是一法，在这个法上面呢，我们从不同的意义，不同的方面呢，我们可以安立不同的假名来做说明。所以呢，在这一法上面呢，在体性上面，我们安立它为自体。在这个它的相状呢，就安立成自相；它的性质呢，安立成自性。但是呢，是不是一定是这个名词呢？不一定。不同的经论里头，对于性、相、体、用等，它又有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解释。所以呢，自性可能在这里，这部经论是这样解释，在另外一部经论呢，就做不同的解释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就是姑且照我们前面的解释，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个性、相、体、用，都不能离开法而独立，都是在法上面假安立的。那么这里呢的自性呢，我们也可以解说成法的自体。那譬如说，至道。知道这两个字，这两个这个名字呢，就全表现在正在为各位上课的这个五蕴生命体。那么讲杯子，杯子呢，就是这个呢，我手里头拿的这个盛了水，可以用来喝水的物体，就叫杯子。这个至道是个名字，